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今晚会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作家咧，佢嘅名字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啦，因为咧佢好多嘅舞台作品咧，相信有唔少嘅朋友都已经睇过。咁但系佢有另外一个身份咧，我相信有好多人唔知啊，原来咧佢系一位医生嚟 嘅。秋婷你讲的呢就是俄国作家薛科夫啦。咁佢嘅著名劇作包括有樱桃园啊、凡也扣扣啊、三姊妹啊、海鸥啊呢啲。咁我听讲呢都系话即系读戏劇出身啊，如果好严格训练嘅人呢系会觉得系最难演啦、最有挑战啦，甚至乎一生人梦想啊，一定啊女演员好想呢自己系演过海鸥咁样。我唔知系咪真啦。咁但系呢的确呢佢好多嘅戏劇作品呢都系经典嚟嘅。你亦都讲啱，史多夫嘅另一个身份咧，或者系佢嘅正职啦，系医生嚟嘅。但系咧，可能对于我哋今日嚟讲比较难理解啊，就系话喺俄国当时咧做医生咧，收入咧唔系咁好嘅啫，就要做作家去帮 补贴啊。 呢个更加难理解啊，即系。 不过唔系嘅，其实作为医生咧，可能喺唔同嘅国家咧，嗰个收入都好唔同嘅。有啲国家咧， 今日都系啊。OK， 而家先知啦， 系香港先至咁吃香嘅啫嘛。 咁啊，系香港 只争住要读。 是香港作家先咁惨应该话。总之史可夫呢就是一边做医生一边就写小说同埋劇作啦。咁佢呢都写得几勤快㗎。而且呢就会同佢嘅兄弟呢系通讯㗎喎。咁就讲写作嘅一啲諗法啦或者心得咁样啦。其中一句呢我觉得几有趣嘅就係话有人问过史可夫你写作嘅窍门系乜嘢啊，即係有啲乜嘢写作嘅训练或者方法呢。咁史可夫呢就话无他嘅，写作呢就是写到你手指都断都继续要写。我们可以想象史可夫其实是一个很勤力的作家。他的写作技艺呢没什么很天花龙凤这样，很多一套一套的写作观写作理论。他就是不断透过他的观察不段嘅练习创作，咁而令到佢嘅小说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啦、风行啦，不断喺啲杂志嗰度有人去约稿啦，甚至乎可以帮补佢作为医生嘅呢个职业嘅收入。除此之外咧，虽然话史可夫喺小说创作里边吓冇一套层意过高嘅小说观啦，但系咧佢又有一啲金句或者系佢一啲令人深刻印象嘅讲法咧，系可以帮助我哋理解佢嘅小说嘅。咁我觉得佢最有意思嘅其中一句咧就好简单嘅啫，佢就话佢一世人最痛恨嘅嘢咧就系方言。就咁听落去就话哦，即系佢好憎人讲大话啦。咁但系咧呢一句说话咧，我觉得如果结合埋史多夫嘅小说嚟睇咧，就唔系咁简单啊。佢憎嘅唔单止系我哋讲嘅平时话啊，即系一个人有冇信用，有冇讲大话。我谂佢真正嘅核心嘅讨厌咧，就系世界上好多好虚假嘅表述，可能系我哋日日都接触到嘅一啲故事啊， 新闻都唔少啊， 新闻啊，电影啊，或者系我哋理所当然地觉得人就系咁噶啦，事情就应该咁发生噶啦，系每日都系咁噶啦。咁呢啲嘅虚假，而系佢希望写出真实嘅一个好内心嘅底蕴嘅真，而呢啲真咧又好吊诡地咧系同方言咧系有关噶。我好似讲到好复杂咁啦，但系其实咧系同我哋今日要同大家细读嘅一篇史多夫嘅短篇咧系有关嘅。咁呢个咧就叫做《带小狗的女人》，咁就系带住只狗仔嘅女人啦。英文嘅翻译有好多唔同嘅 ，The Lady with the Dog 啊，或者系 Lady with Lap Dog 啊咁样。都是讲的就是一个好像贵妇的人物带着一只小狗在一个度假区度假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雾水情缘认识了一个男人。那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已婚的，那所以呢就是双方都发展了一个婚外情的关系啦，就是一个脱离了自己家环境的度假区里面发生。这一篇小说呢都几多人谈论，亦都是史可夫短篇小说中比较出名的一篇啦。那我刚才讲就是说史可夫说他这世人最憎嘅就系方言， 但偏偏呢篇咁出名嘅小说呢，就係、是、关于两个好大嘅谎言，就係、是、两个成年人背负住屋企，过住一种呢表面人生之外隐瞒住或者係有好多瞒骗嘅成分嘅婚外情嘅故事，理论上係充满住谎言嘅。咁但係史可夫都会去写呢个故事。咁所以可见呢，佢讲嘅痛恨谎言呢，唔单止係字面上面嘅意思啦，而係可能我哋一啲理所当然觉得会係咁样发生嘅事，但系唔系真嘅。佢希望写翻另一个版本。咁佢相对于嘅系一啲乜嘢嘅版本，或者系我哋平时想象中嘅一个婚外情嘅故事会系点咧？咁样咁其实喺西方文学里边啦，关于好多偷情嘅题材啦，其实有唔少啦。我哋之前都会睇过昆德拉啊，或者啲类似嘅即系呢啲嘅故事。所以翻翻嚟史多夫再写一个咁样嘅婚外情嘅故事咧，其实佢自己话咧就系、是、要相对于托尔斯泰的名著，同样是俄国作家的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咁《安娜·卡列尼娜》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啦，或者是看过佢改编啊、电影啊、小说啊咁样。呢、这个小说原著里面，大家都知道个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咧，就是背弃咗自己的家庭，同一个军官一起发展咗一段感情啦。咁最后咧，得到一个好重的一个道德嘅审判，最后佢系绝望之后咧，喺月台嗰度跳火车轨而自杀而死嘅。喺成篇小说里面咧，亦都系有好清晰嘅对错嘅观念，即系相对于安娜卡列尼娜嘅一种放纵纵情嘅生活同埋抉择咧，另一边厢咧亦都有好健康嘅以家庭为主嘅一种平稳和谐嘅爱嘅生活去相对。所以喺托尔斯泰嘅世界里面咧，就系、是、一切嘅答案系好清楚嘅。即是对于婚外情的态度呢，或者是道德那个情志的结果呢，是很清晰的。咁但是史多夫似乎就希望有另一个睇法，他觉得其实世界上的东西会不会这么完整，恶有恶报，咁而且呢由一个女性去承受晒所有的后果呢，世界上会不会更真实的状况，就是无数的这些萍水相逢、雾水情缘的故事呢，无疾而终的，或者是悬而未决的。或者是你以为他会有好俗套的一个故事的翻版，但偏偏就有一次呢完全是出乎你意料之外呢，咁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标题上面平平无奇的大小狗的女人这篇的短篇呢，去同这个安娜卡列尼娜呢去做一个对话的。咁而这个小说的女主人公呢，她名字就是叫做安娜啦。咁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好像一个短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演绎啦。 嗯，其实呢一篇嘅大小狗的女人嘅作品系1899年发表，即系距离而家系已经有成百几年嘅历史啦。咁、 嗯、 啊，当年发表嘅时候，我相信都应该几震撼噶，因为咁前卫嘅思想。咁但系我哋今日百几年之后再睇呢一类型嘅婚外情嘅故事，其实一啲都唔新鲜噶啦嘛。究竟我哋可以有一啲咩嘅启发啊，或者有啲咩得着咧？ 首先未必觉得呢个小说系好前卫嘅。我反而觉得当初发表嘅时候系冇乜嘢嘅。因为史可夫佢唔系写嗰种曲高和寡耸人听闻，佢系一个可以帮补佢医生收入嘅作家。咁所以佢嘅小说系好受大众欢迎嘅，都系一啲大众都会睇到嘅杂志上面发表。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当时俄罗斯社会呢，贵族啊或者系比较有钱人嘅阶级里面，呢种故事唔系一种好奇特的情节，在俄国小说里面也有很多。所以我反而觉得当时社会不是很震惊，相对现在来说呢，我反而觉得会有点震惊。现 在震惊 是啊，是啊，就是说这么平淡去没有东西去讲两个人最后见步行步啦，继续下去啦。反而我觉得现在的即很多道德的审判或者判断呢，大家不是很接受这个结果的。所以我再看大小狗的女人这篇的时候呢，我反而到今日都觉得好新鲜，或者系佢嗰个震撼嘅地方啦，或者令我哋思考嘅地方咧，都依然系好多嘅。譬如好简单啦，就系话我第一个会震撼咧，就系、是。我哋都有一啲既定嘅观念吓，即係话呢啲雾水情缘初头点样去带起一个话题呢，其实个题目就係讲呢种好似好俗套嘅话题，就係、是、有个贵妇人带住隻狗仔一个少妇，咁你要同佢搭讪，梗係同隻狗仔玩啦，咁然后就引佢讲嘢。咁呢个男主角 古罗夫呢就是用这一招啦，同隻狗仔玩啦，然后就打开话匣子，是完全是一种俗套的搭讪的模式。咁而这个少妇人呢亦都好似典型的那种嫁咗有钱人，但是即是有种的寂寞，自己就在一个疗养区呢里面呢度假休息的时候呢，一个人就遇见了这个人去搭讪。咁然之后呢就发展了一种好似暂时两个人都逃离了屋企的感情。咁呢个男主角嘅古罗夫呢亦都好似有一个几俗套嘅背景啦，咁就係话佢同佢太太感情好淡漠，佢太太虽然都有受教养啊，同佢嘅社会阶层亦都相符，但係呢非常尖刻啊，而且呢係冰冷，同佢冇感情咁样。咁所以佢已经一直呢都係有过好多嘅呢啲无水情缘，即係佢都唔系第一次㗎啦。咁佢兜搭咗呢一个少妇安娜之后呢，故事发展啦，进展到呢可以独处一室啦。咁终于就係如我哋所料嘅一个婚外情嘅故事咁样。共度咗一晚之后呢，呢个小说开始佢有啲嘅转变。即係话我哋一路开始睇就从一个男性嘅角度去出发去睇呢件事啦。虽然佢写嘅时候是一个第三人称啦，但主要都从男性的角度去观察这个 Anna 或者是整个的情况。咁但是呢到他们两个真正发展了一种亲密关系之后呢，小说就开始了一笔很细致的描写。咁就是讲到他们呢就去了一个叫做奥列安达的地方。咁然后呢就坐了在一个离教堂不远的一条长凳上面。就在一个清晨的时分呢看着下面的海洋沉默住。两个偷情的人呢，我们可以想象很多俗套的讲法，就是可能很激情啊，或者很多刺激啊，或者是很复杂的对话这样。但是呢在这一段里面呢有一个好宁静嘅描写，咁而且呢个描写呢好似想超脱晒佢哋而家嘅时间啦，或者係社会嘅空间啦，而有一种时间停咗落嚟嘅感觉。或者讲到呢度呢，我哋先嚟听听呢一个斯多夫带小狗的女人里面嘅呢一个片段啦。 到了奥列安达，他们坐在离教堂不远处的一条长凳上，朝着下面的海洋沉默着。透过晨雾，瓦尔塔朦朦胧胧，看不大清楚。白云一动不动地停在山顶上，树上的叶子纹丝不动。知了在叫，单调而低沉的海水声从下面传上来，诉说着安宁，诉说着那种在等待我们的永恒的安眠。当初此地还没有瓦尔塔，没有奥列安达的时候，下面的海水就照这样哇哇地响着。如今还在哇哇地响着，等我们不在人世的时候，它仍旧会这样冷漠而低沉地哇哇响。这种恒久不变，这种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和死完全的无动于衷，也许包藏着一种保证，我们会永恒地得救，人间的生活会不断地前行，一切会不断地趋向完善。古罗夫和一个在黎明时刻显得十分美丽的年轻女人坐在一起，面对着这神话般的仙境，面对着这海、这山、这云、这辽阔的天空，不由得平静下来，心醉神迷，暗自思度：如果往深处想一想，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唯独在我们忘记生活的最高目标，忘记我们人类尊严的时候，所想的和所做的事情是例外的。 听过有史科夫的作品《大小狗的女人》的选段，有人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是套用史科夫讲的说话，他就说读一读史科夫的作品，他的一页书比人间的全部的财富所能够比你的还要多。我相信刚才的选段里面应该都有一些史科夫的精神在里面，也都是很值得大家细味的。 秋婷你讲的这段引言，虽然我不知道他出处，但是都是一个夸张的修饰手法。不过亦都讲得好啱咧，就系短篇小说嘅艺术特质就系喺呢一度啦。佢会非常之浓缩喺一个短篇里边去展示，可能有啲人一生里边 才得到的感悟或者是教训或者是道理呢，可能是用一刹那的场景去表达出来。头先那段有没有那么夸张呢，听众自己判断啦。但我自己看的话呢，他的确承载了很多的信息在里面。我们刚刚讲完就是大小狗的女人前半部呢，在这段之前呢都好像是一些俗套的两个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呢发展了一段雾水感情的故事。但是到他两个真的发展的时候呢，就加了一段在教堂不远处一个长凳里面望着海的沉默的一段的描写。那里面不单止很仔细地讲这个神雾啦、海啦、白云啦、树上的叶啦、纹丝不动那种的安静。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单调低沉的海水声从下面传上来啦，好像讲一种时间的永恒的安眠。那也都是去预告住，里面也都提到啦，人最后的有一个终结，即是他抽象地不单止这两个人，即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终结呢，都好像在这里讲了。而这个古罗夫呢，就是在这个黎明时分面对着他身边识了没多久十分年轻美丽迷人的女人一起，面对着这个仙境，面对着海山云，心里面很平静，但是亦都很神迷。咁然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就话如果往深去想一层呢，其实世界上呢一切都是美好的。咁我哋睇到呢句呢就会觉得，哦，原来小夫就是很赞成呢啲婚外情啦，咁所以呢就觉得啊，识到一个知己呢就无憾啦。咁但呢佢仲有一句就係话呢，唯独是我哋忘记生活嘅最高目标，忘记我哋人类尊严嘅时候呢，所想所做的事呢就不是那么美好了。所以他最后就是说，你只是截取一刹那去看，云当然是漂亮的，或者清晨雾当然是漂亮的，咁但係你下面个世界发生嘅咩事呢，或者係成个社会人嘅感受啊、创伤啊等等，会唔会同时存在呢？呢、这个我哋就唔知嘅。或者係喺一个好靓嘅云之下，人可能做緊好冇尊严嘅事，咁呢个嘅靓我哋就睇唔到㗎啦。咁其实呢一段个解释有好多样嘅可能，但我觉得一定嘅就唔係佢淨係表面上面嘅解释，就係、是、话得到真爱咁就世界上好多嘅风景都变得好美丽。而係小夫总是在他的笔墨里面是有少少讽刺在这里，甚至乎我觉得是一个反讽，就是他越写得平静和谐，其实你越看到世界上的不平静和不和谐，因为这两个人不和谐得很久，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就是在一个度假区里面很短暂的时间，是有一种很片刻的假象这样的宁静。故事继续发展，的确是有终结的了。那这个 Anna 收到她丈夫的一封信，就说她有一个很严重的眼疾，就要他立刻回家。那 Anna 要跟古罗夫说，就说我要走了，好像命运那样，可能是一件好事。那而这个古罗夫呢，其实我们读者一路看的时候呢，都觉得他不是对 Anna 完全的迷醉，虽然有时觉得他非常之美丽，或者刚才讲的在神雾之中的一刹那，但亦都有时觉得 Anna 很烦的。譬如说 Anna 跟他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之后呢，就成日会在这里哭，在这里忏悔，就问怎么算呢，即是我已经是一个你看不起我的女人，每日都要讲一次，其实就是想古罗夫安慰她，说不是，我不是啦。但是呢古罗夫有时都会觉得是有点厌倦，所以我们听到说 Anna 的丈夫终于要她回去，而他们终于要分开，好像是放低了一下心头大石，即是说那好啦，这两个人完了。古罗夫都是这么想的，错错去到火车站的时候真的觉得啊，送走了她了，而我都差不多时间要回去莫斯科了。小说就转到去下一个部分啦。咁呢个时候呢就係成篇短篇嘅中间嚟嘅。一般嘅故事啦，即係话一个偷情嘅故事呢，我哋可以喺呢度都可以完结㗎啦。咁但係呢佢就继续去发展。返到莫斯科之后呢，呢个古罗夫就投入住佢嘅生活啦，包括喺佢啲男性朋友之间嗰种有钱人嘅赌钱啦、饮酒啦，不断嘅宴会、无谓嘅对谈啦。另一方面呢，佢就发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是他发现他真的爱上了 Anna。 在他很无味的生活之中，成日都会想起他在长堤上面跟 Anna 一起的日子，或者是他们的亲吻，或者是当时的夕阳风景等等。在这一段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几大的转变，或者我自己觉得是在小说艺术上面是一个震惊来的。即是一般人物我们觉得他出场由头到尾呢个性格是一致的嘛。那所以这个花花公子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即是根据秋婷你所讲，是不是很讨好的花花公子啦，即是一个有妇之夫呢，是已经定了 咗个形啦。咁但係佢突然间去到小说中段，其实係一个透过佢嘅文学手法啦，写出一种转变，就係、是、话原来呢个古罗夫可能佢追求嘅唔单止係一个身体上面嘅刺激去认识呢个安娜，其实佢可能有一种更加深嘅嘢要去追求。呢种深嘅追求呢，唔系佢嗰啲家庭生活啊，或者系佢平时同佢一齐嘅男性嘅社交嘅生活里面呢会得到。所以佢就有一个决定啦，就系话我要搵佢。好冲动地就去咗 Anna 所住嘅嗰个城啦，咁样冇讲名嘅一个 S 城嗰度搵佢。諗住会撞到佢，结果撞唔到啦，喺佢屋企附近嗰度等咗一阵咁。正正想放弃嘅时候呢，就见到有个歌劇上演，咁佢就话可能佢会去睇，咁就睇下会唔会撞到安娜啦。咁结果真係佢有去睇，咁然之后就见到呢一个安娜呢，亦都系一种好沉闷嘅生活，即系佢眼中见到啦嘅生活里面，就系同佢丈夫一起睇歌劇。咁而且佢就趁住安娜嘅丈夫呢就出咗去食烟嘅时候呢，走过去同安娜相应啦。安娜呢见到佢嘅时候就当然大吃一惊啦，就话你喺度做乜嘢，你喺度做咩。咁然后呢古罗夫就同佢示爱啦，就系话佢已经爱上咗佢。而安娜呢亦都讲话好彩佢唔系话都爱上咗佢啦，即系话俾佢听佢非常之痛苦咁样。咁但系咧，佢哋唔可以喺呢一度见面，咁就话你相信我啦，我会去莫斯科揾你噶啦。咁然之后就掉头就走咗。咁但系咧喺呢段里边咧，其实我哋会睇到史可夫嘅文笔咧，的确系即系正如一般嘅人都讲到非常之经济嘅，即系话佢唔好长篇大论去写重逢系点啊吓，或者系感受系点样啊，歌剧院嘅环境系点样？咁咧，佢只系讲古罗夫一见到安娜嘅时候咧，佢心就好似停咗下。咁然之后咧，佢就话佢意识到，如今咧世界上咧再冇一个人比安娜同佢更加亲近、更加宝贵、更加重要嘅人啦。呢一个娇小嘅女人喺混杂喺呢个人潮里边咧，一啲出众嘅地方都冇吓。我觉得呢句系好有意思嘅吓，即系话其实佢唔系特别靓，唔系有咩好处，而且手里边咧仲拎住一个俗气嘅长柄望远镜，即系睇歌剧会用嗰啲啦。但系呢个女人咧，就系而家占据住佢生命嘅全部，佢嘅所有悲伤、欢乐，佢指望嘅唯一嘅幸福。佢听住嗰啲好糟糕嘅乐团演奏啊，嗰啲低劣嘅提琴声咧，就喺度谂佢系多么嘅美。咁然之后不断咁样幻想，我觉得呢个就系史可夫嘅文笔嘅精简所在吓。佢呢度冇一啲好天花龙凤嘅比喻啊，但系佢将小说俾我哋嘅冲击或者系惊讶咧，我觉得系写到出嚟，就系、是、我哋一路觉得呢个人其实对安娜一啲真心都冇，但系去到呢一刻就系话佢翻到去莫斯科之后，唔知点解啦吓，即系一种思念啊酝酿吓，然之后佢发现佢而家人生所有嘅快乐就喺呢个安娜身上。咁点咧？系咪就会有一个好嘅结果咧？咁样咁啊，安娜咧的确又有啲安排，咁就同佢嘅屋企人讲，就话佢要定期去莫斯科睇医生，一个人去嘅，趁住呢个机会咧就去探望呢个莫斯科住嘅古罗夫啦。不经不觉咧，去到小说嘅结尾咯，竟然呢、这个又系我哋睇呢一个大小狗的女人嘅时候，喺结构上边咧系冇谂过，即系头先讲咧就话喺一个度假圣地里边，两个人嘅萍水相逢、雾水情缘完结咗，我哋以为完结咧，佢点知原来去到小说嘅中段啫，即系话仲有一半未开始。好啦，到古罗夫发现佢真系爱上咗安娜，咁又再揾翻佢再重逢，然后大家要喺莫斯科见面啦。我哋谂住继续第二波嘅发展啦，点知小说就要完咯，即系已经去到尾声咯。喺一间莫斯科嘅小旅馆里边，佢哋见到面啦，但系喺任何激情啊、相见啊、甜言蜜语都未讲嘅时候咧，第一个反应就系安娜系咁喊，咁系喊到古罗夫真系觉得，你喊够未呢？即係由得佢喊啦。咁但係呢，另一方面呢，佢亦都喺小旅馆里面呢，那个描述係又一次见到史可夫好经济但好有力嘅描写。就话呢对人啊，经过咗唔係好耐嘅时间，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呢，就已经好似亲人咁，已经好似一对夫妇，好似一对知心朋友。佢嘅相遇已经係好似命中注定咁样。佢哋好似一对候鸟咁样，一雌一雄，唔知点解突然间被人捉住，然之后唔知点解要 分别关喺两只笼里边分开生活，但系佢哋本来咧系一对嘅。咁而喺安娜不断咁喊嘅时候咧，古洛夫亦都意识到喺镜里边见到自己嘅头发已经开始灰白。咁好多人都话契诃夫嘅小说点样都会有一种同生死嘅问题系相连嘅地方。小说里边好多次都提到灰色呢个意象，同古洛夫中年嘅年纪咧相配合。喺呢个时候，虽然古洛夫话啊，佢终于第一次意识到不知不觉之间咧，虽然佢之前有过好多呢啲雾水情缘嘅经验啦，但系第一次爱上一个人啦。咁但系呢个结尾唔系特别地要好浪漫同埋激情吓，佢只系话我哋应该点做咧？点做咧？然后再过一阵，佢就话答案可以揾到，到时候咧一种崭新美好嘅生活咧就要开始噶啦。不过暂时两个人心里面都明白，距离这个新生活和这个结束呢是好远好远，最复杂最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那我们等着看的时候呢，那个小说就在这里完结了。那这个我想就是契诃夫即是很精妙的地方，就是说婚外情古已有之这种题材的作品，但是经过他很特别的调配的一个结构或者是个比例的剪裁呢，他是拉我们特别去了解或者是去面对这些好像很通俗的故事里面一些不为人知的转折的地方或者是时刻，就是我们经常都不想之前和之后的。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其实欣赏大小姐的女人是要有一种能力的，有一种想象力，起码我们要读到安娜这个故事和古洛夫这个故事的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即是古洛夫其实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结了婚，他有过一段怎样的短暂或者不太成熟的婚姻经验呢？或者古洛夫社会给他的压力或者是他的身份是一种什么的生活呢？样然后呢，我们看完契诃夫这个小说之后呢，我们之后又要有一种想象力，就是要想象两个人好像现在确认了对对方的这种感情，但是亦都知道这个身份是牢固不可动摇。其实即是当时在俄国，虽然我们说他有即是一些大家能够接受的这种的现实是存在，但是要离婚也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来的，即是几乎没什么可能可以和谐这样达成到的。我们看安娜卡列尼娜就知道了、所以又要读者有一种想象力，就是说他之后其实有什么可能性呢？他们究竟是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发展这个美好生活呢，还是是他们还有很多未能预见的磨难和挑战或者失望在前面呢？契诃夫就不告诉我们，等我们自己去想。所以我想短篇小说的世界就是这样，即是他不是要整个宇宙起承转合人世悲欢离合的道理告诉你，而是截取了其中一面，然后其他的部分留下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面继续探索。 你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谂我系缺乏呢一个想象能力咧，个原因系因为我唔能够太投入落呢个故事嗰度，因为契诃夫佢写得太自然啦，写得太真实啦，所以以致我对呢一个偷情嘅故事咧就有啲不安啦，同埋更加觉得我唔应该投入落去，所以我再一次证明一样嘢，就系睇小说睇作品嘅时候咧，就应该放低个人嘅成见同埋一定嘅道德包袱。 我谂呢个其实都唔一定同个道德包袱有冲突嘅，其实契诃夫都冇话偷情会好幸福噶，即系我哋睇到佢每一笔都会话俾你听， 但我唔系好想。想令到佢哋好似即系好想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即系好似好唔合乎道德咯。总之 系啊，咁所以佢都唔会话俾你听佢有一个好好嘅结局，所以佢唔系话完全推翻托尔斯泰嘅安娜卡列尼娜咁样去写，而系讲嗰种就系话我哋可以唔局限于呢一个嘅情节。其实人世间有好多遭遇，最重点嘅都唔系喺佢发生嗰一刻，而系之前点解同埋之后仲可以点样去面对咧嗰、那个。可能是更加震撼或者是我们最要精力去应付的。 我今晚最大的得着是知道原来我们是需要一个想象力去想象这个大小狗的女人的故事的前面和后面。 不是每篇小说都需要这样的。 这一篇是这一篇。 这一篇写得这么精彩的一篇是需要我们动员就是这一种的想象力才会去了解到。 而我另外一个得着就是觉得的而且确有时你睇完啲文学作品之后呢，自己可能个思考都未必可以咁阔㗎嘛。有时真係我都喺度不断諗啊，呢篇作品我究竟要有啲乜嘢特别嘅得着啊，诸如此类。但係听完今集之后呢，发现其实听预见文学真係好好㗎。 呢个我真係唔知点样接啦，不如我就讲拜拜啦好唔好。